相遇，我早将心意牵，直到这一天，仍吹不熄爱意。若在当初已相遇，哪管它多变迁，就算会分开，仍每夜在怀念。醉一借，回头要走痴圈，共醉一梦，从头痛苦深渊。恨你我两地两心多磨怨，一开一笑都迷乱。恨在今天再相遇，有许多可眷恋。在今天再相遇，我此心早破损，又再叹一声，情爱落为谁眷。在当初已相遇，我早将心意牵，直到这一天，仍吹不熄爱意。若在当初已相遇，哪管它多变迁，就算会分开，仍每夜在怀念。共醉一借，回头要走痴圈，共醉一梦，从头痛苦深渊。恨你我两地两心多磨怨，一开一笑都迷乱。恨在今天再相遇，有许多可眷恋。在今天再相遇，我此心早破损，又再叹一声，情爱落为谁眷。又再叹一声，情爱落为谁眷。